白云是神女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相望，那花郎就在日月下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。中华的潇洒，你给我永远的激动，那梦想怎能不开花？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，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